在一个落叶风铃的秋天，遇到我一生中最爱的人。从此以后，他的样子把我整颗心灌醉，让我爱得那么汹涌，那么真。多么希望他能给我点真爱，多么希望他会过得快乐，多么希望我能给他一点点感动。可是老天却把感情捉弄，究竟我是怎么了，怎么了？难道爱一个人真的有错吗？虽然爱一个人很苦，可我还渴望一点爱。我怎么了，哭了吗？竟然爱他爱到那么失神，痛得最后哭了以后也快乐。难道爱一个人真的有错吗？虽然爱一个人很苦，可我还渴望一点爱。我怎么了，哭了吗？竟然爱他爱到那么失神，痛得最后哭了以后也快乐。我不想爱他，却是更加思念他。欠我的怀抱何时能还吗？究竟我是怎么了，怎么了？难道爱一个人真有罪吗？或多或少给点安慰，哪怕自卑的怀抱。算了吧，忘了吧，陷得越深越无法自拔，宁愿自己守着伤悲。